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一段电影音乐，在海边。这是一位希腊的作曲家，女作曲家艾莲娜所创作的，她的名字叫做艾莲娜卡兰德若。而这里我们选择的是一部电影《永恒和一日》，1998年的电影。像是电影的血肉，那音乐就给了电影灵魂。音乐在电影中可以渲染气氛，更能够画龙点睛，尤其是和故事情节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电影主题曲，甚至可以深入到你的灵魂深处，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天是周三，古典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我们来欣赏的就是这些深入到电影灵魂当中的音乐。 同样还是希腊的女作曲家艾莲尼·卡兰德诺的配乐。很有意思的是，我国的很多电视剧也采用了人家的音乐，不知道这个版权是否交了。像包括我们很熟悉的《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走向共和》等等。这是一段意境空旷却充盈丰满的情绪，超乎意料的深邃。什么样的艺术？刚才我说了，如果影像是电影的血肉，那音乐就给了电影灵魂。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的电影，随着岁月的流逝，画面情节可能早已不合时宜，记忆模糊，而有些音乐像艾莲尼·卡兰德诺的音乐，也许你不会印象太深刻，但是有些时候他的这种情绪音乐，当他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恰如其分。这里我换了一个音乐，来自久石让，他的花火。世界里，众所周知，久石让和宫崎骏是黄金搭档，而他与日本电影界著名的导演北野武的合作也十分让人称道。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 花火当中的音乐。很多朋友熟悉久石让，会想到宫崎骏的那些电影配乐，天空之城啊，千与千寻啊，想到了这些。但是包括 Summer 夏天，其实就是他和北野武的合作。在久石让写给北野武的电影原声中，其实有很多都非常优秀，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花火等等。电影花火讲述的是警员带着得了癌症的妻子完成人生最后旅行的悲欢悲伤故事，而影片的取名花火，实际上就是暗示主人公的旅行像烟花的火焰那样，是一种短暂的绚烂。在这样的音乐中看大家的签到也很特别，就比方说刚才的那两首深邃深入灵魂的音乐，看到了胡雪迪的签到，音乐是那样的感受，烟花一般的灿烂。胡雪迪说，阳光灿烂的下午，小月老师好，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是啊，音乐是那种一时的灿烂，夜空中的花火，签到也是阳光灿烂的午后。好，来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签到。会飞的老马你好，还有 He 陨石、张静，还有遗忘，还有 Sonata， 还有叶子，我爱钢琴，珍珠小鱼忘。来看看二班的可爱的同学们， Nick F 又是最早到的，你好。还有秋水风神、云甲河山人、花瓣爱乐、立本白、怪呆虫、金美美、小林、清风明月、小星星、镇强、小鱼娘、朱子成、 Say Now。 怪呆虫说，和电影一样让人感受到沉重。君飘然说，在车上。还有清秀你好。而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听到的是海上钢琴诗当中的很有名的一段音乐，那段音乐是1900在琴弦上弹琴，当时采用的录音就是我前两天提到的直卷钢琴，一种当时的录音记录方式，他弹的每个音用纸来记住音型节奏，再动用纸播放出来，就是另外一份景象。而当时1900弹着琴，突然看到了窗外的女孩，所以这首曲子就油然诞生了，叫 Playing in Love。 来听这首 Playing in Love， 音乐中有很多的想象。一开始1900只是乱弹琴，展示他的技术和录音，再是钢琴。突然就在那一刹那，他回望窗口，一位美丽的女孩出现了。是否都听入神了？是的，一开始一段自由洒脱的音符开始了乐曲的篇章，突然间安静下来，变得那样的单纯温婉，似水流年。只因为他的出现带走了1900自由驰骋的音乐灵魂。有时候音乐也带来记忆吧，这样的音乐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两个人的最后相遇，想到音乐中的缘分，想到心中自己的世界。在海上漂流的船如同一个人间的小剧场，一幕幕的呈现，每一天都在变着，在移动着，但是大海也好像是一成不变的，永远是那样深邃的海面。海天相接，你可以作为一个旁观者，也可以作为一个参与者，就像是你在看电影，在电影中你是旁观者，有时候你听进去了，看进去了，就像是一个参与者。只 这是一首描述爱的曲子，表达含蓄，乱撞的节奏忽然风平浪静，云雾沉浮，爱的思绪缓缓流出，无意间它打动你了，你也成为了音乐的参与者。不知道你还记得这段音乐吗？16年过去了，这部电影不但开创了时代，还成为了巅峰。2002年12月12号，《无间道》在香港上映。当时在香港电影惨淡的大环境下，连包括主演刘德华在内，都没有对这部电影抱有很大的期望。时光飞逝，转眼16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回望的时候，发现这部电影不仅成为香港电影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部作品，还成为了香港警匪类电影当中的巅峰之作。而这段音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带来的震撼。电影《无间道》其实成就了两首作品，一首是蔡琴的那首，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首老歌，在那里听起来却不然，在这里还有一首这首歌。

导演陈可辛、蔡岳勋、陈大明、张嘉佳等国内电影界人士也现身首映礼，并在观影后分享自己的感受。陈可辛表示，这是继《三傻大闹宝莱坞》之后他第二喜欢的印度电影。由迈克尔·格雷西执导，狼叔休·杰克曼、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米歇尔·威廉姆斯出演的电影《马戏之王》将于2018年2月1号在全国公映。这部电影在第八届音乐制作人工会奖上获得2项提名，入围了电影类最佳音乐制作奖。主题曲《This Is Me》之前更是荣获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的肯定，足见电影的实力和品质。《极光之恋》将于今晚10点在湖南卫视3集连播迎来大结局。今天官方发布了一张收官海报，海报中各主角表情严肃，尽显沉稳大气，犀利眼神中暗藏玄机，剧情发展更是牵动人心。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上半时段还没有来得及道别，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曲子是电影《无间道》当中的《再见警察》。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听听电影的灵魂，电影的音乐。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好像似有似无，有着东方的感觉，还充盈着电声的感觉。也许你印象已经不深刻了，但是1988年电影《雨人》，作曲者是当年的 Hans Zimmer。 Hans Zimmer 在近几年他的音乐不断的变换，想想这部作品在当年也获得过奥斯卡原创音乐奖了。电影《雨人》是巴里·莱文森在1988年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达斯汀·霍夫曼和汤姆·克鲁斯主演。影片中，查理发现父亲将遗产留给了患自闭症的哥哥雷蒙，便计划骗取这部财产，并且计划利用哥哥超强的记忆力去赌博赢钱。但是在此过程中，缺缘的亲情打破了原有的疏离，真挚动人的手足之情取代了查理原先只求一己的丝丝的利益。汉斯·季默在原来的音乐中，一开始从有着融合着自然之声的好福毫无感触的一些音乐，到慢慢的增加了时代的气息，电声的逐渐加入。其实一直觉得汉斯·季默的音乐中有着很多古典大师般的理念，就好像是节奏音型一成不变，却让我们听到了越来越丰富的 宝莱乐舞曲。这段音乐也听自汉兹·莫尔曾经的一场电影音乐的现场音乐会。说到电影当中最难忘的，不只是有情节，更多的对于爱音乐的我们来说，电影的配乐令人印象深刻。我们这里听到这段音乐，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这是选自2009年的一部电影，叫《忠犬八公》。在所有的电影当中，我一直最怕看的就是动物参演的电影，因为太真挚太真实，往往给我以一种难以深入的、特别的难以言传的那种感动，也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这一部同样也是这样的一部电影，而这段音乐的名字就叫做 Goodbye， 再见。整个的配乐加上电影都是感人至深的。忠犬八公的故事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无论是音乐还是表演还是影片本身，灵魂与躯体的交融，谁能参透孰轻孰重呢？十年的默默守候化作漫天飞舞的雪花，至死不渝。刚才听到的那几部电影，我觉得大家心情或许有一些压抑吧，因为自己的情感给了那部电影，给了电影的灵魂。现在这一部是动画片，有一些深沉的力量，有一些奋起的感觉，那就是石破惊天。勇闯夺命岛，同样也是汉斯季默的作品。来听听与刚才的这首《雨人》和这首《勇闯夺命岛》 之间的差别吧。当时哈兹基姆已经成为了如日中天的配乐大师，而电影《勇闯夺命岛》其中的很多的音乐也让我们站立不止。如果说影像是电影的血肉，那么音乐就给了电影灵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在电影院看《勇闯夺命岛》的情感。汉斯季默一向很善于调动情绪，他的音乐可以让你感觉到什么叫做热血沸腾，那些气势恢宏震撼到 落泪的电影配乐，而且他的音乐中总是这样充满着一种张力，无论是曾经的包括勇闯夺命岛，包括现在的星际迷航，他的音乐中甚至用了很多的情绪，他不只是电子音乐，甚至包括管风琴都融汇其中。不过接下来我要带给你的这一段同样是另外一位山外有山的电影大师莫里康内，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他的美国往事，我没有给大家选择黛布拉的那一段，而选择的是这一段儿时的回忆。有时候觉得这首作品儿时的回忆比美国往事那首我们熟知的黛布拉的主题更能代表这部电影，年少轻狂的日子总会过去，就在心中的只有萧瑟的回忆与消失的爱。这个和声转化的多么巧妙， 古典也流行， 一下子有了很多的回味的感觉。在最后我们又听两首作品，秋水风神说每每听到电影音乐总让人感觉到音乐中蕴含的丰富的故事，时而揪心时而畅快，然而随着这些音乐歌之舞之上天入地。沸腾的充满着诚意的摇滚